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各位城寨人，我拿着阿里的水墨造像和大家拜年，祝大家新的一年，这个狗年呢，个个都是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家庭幸福，长长久久，狗肥屋润。 好，咁啊，我哋讲完啊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场里边吓，从规划啊、数字啊、理据啊咁样，其实当然啦，即系都系我哋批评呢个政策倾斜，政府系补贴呢啲附用地，咁佢背后一定有一个嘅政治经济嘅一个嘅脉络吓。如果你顺藤摸瓜去分析嘅话，点解会造成呢种嘅倾斜咧？由边啲人去制定呢啲政策咧？落实嘅情况之下，到底其实我哋讲每一个公共政策都系你每定一个公共政策。是有人会利益受损，有人会得益的， 又是 而造成了这个既得利益者的话，当然他当然不想现有的制度，即是 static quo 是去改变，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其实都是多谢这个香港01的，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报道、Roy 刚才你放农历新年，你都继续上网看新闻，你就观察得到01就竟然在这个农历新年都不断是有做这个新闻，其实应该是 草稿的，他是即是草定呢就初一初二初三这样 schedule 了，放呢啲關於粉嶺高球場嗰個嘅啲新聞嘅稿出嚟，咁啊其中我又發掘得到咧，佢哋即 係 獨立審查資料、行政會議嘅申報資料咧，原來有幾多位啊？有五位喎，應該五個嘅行會成員咧，其實咧係擁有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嘅會籍嚇，咁啊包括咗非官守議員任志光、湯家華、葉劉淑儀同埋林建峰，咁啊，而呢個史美倫就係點咧？史美倫就唔係自己，而係佢嘅配偶咧，係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嘅會員嗱。而呢五位裏邊咧，最少係有兩位咧係表明咧係去反對拆卸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嚟係去建屋呢個咁嘅計劃嘅喎。 哇！我諗其實真係連打 golf 都有政治嘅，真係。 我呢個絕對係， 係啊， 呢個絕對 係，即係可以睇到咧，其實個行會咧個構成。真的是一個權貴的一個象徵，即係咁高比例的即係一啲行會成員係有粉嶺高球場。 最犀利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佢30年嘅啦，原來擁有會籍。即係換句話講，佢做咗你 A.O. 冇幾耐就應該已經有噶啦。 真係你大家依排食團年飯或者春茗一圍台嘅，真應該一個都冇呢啲會籍，就佢呢個行政會議一圍台。 我連識嘅朋友都可能冇任何一個人係有呢個高爾夫球會嘅會籍啊，係。 咁所以真係我哋都好難期望，即係佢哋對於呢、這個。即高球场，即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变，即话究竟起不起楼啦？咁但系我哋嘅声音都要持续嘅，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啱嘅嘢要继续讲。即如果呢个高球场部分发展取到新界东北发展区咧，我觉得仍然都系最优先嘅规划选项。 系 啦，即次选就梗系全面或者逐步开放呢啲嘅富豪嘅私人用地啦。土地专责小组都有一啲人系。高爾夫球場嘅， 我都有啊，有幾多到啊？係呢篇報道， 不如我講一講先。誒，依個叫土地供應小組咧，就其實已經成立咗近一年嘅啦，即係 有咁耐咩？冇一年， 差唔多應該7-8個月啦， 七八個月。 咁樣咧就即係上任後佢幾個月後已經開會啦，一兩個月後。咁當中有啲規劃界嘅人啦，有各個社會背景。不過有個特色咧，就係基本上佢哋都係似乎係比較親政府或者親建制啦。 揀過曬嘅， 揀過曬嘅嚇。咁啊，我做唔到嘅嚇，即係 Gammy 做唔到嘅嚇。咁啊，仲有土地研究社啊，本土研究社啊，阿陳劍青都做唔到嘅嚇。咁所以其實即係依個土地供應小組咧，就即係代表性係存疑啦。 啦。咁但係佢哋都當中係有啲高爾夫球嘅會籍嘅，係咪要揾到啦？ 揾唔到，未揾到，未揾到。 係啦，我記得就最少兩個嘅， 最少兩個嘅係咪？十幾個成員裏邊有兩個係。 係啦，咁所以 係即係呢就係利益衝突啦。係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備席夠唔夠咧？還即係呢樣嘢第一啦，第二就係如果當呢個土地供應小組嘅嗰啲人嘅背景係親建制。或者叫大發展主義啦，咁佢哋好自然去諗，可能係優先會揀填海啊，或者郊野公園邊陲，咁但係就唔揀高爾夫球場。係，咁即係我諗就係呢個就係個問題嘅核心，就係究竟而家嘅決策嗰啲人嘅背景，其實某程度上反映到個結果。嗱，個土地供應小組將會有一個諮詢嘅文件啦，四月就會有公眾諮詢。咁但係好可惜，即係佢只係話羅列各樣嘅選項。但是就唔暫時啊，就唔包究竟計算嘅過程，即係話大家要知道嚇，如果少啲外來人口，少啲單程證，少啲輸入內地專才、大陸專才咁樣，咁其實個房屋供應嘅需求亦都可以少啲嘅喎。咁但係今次嘅諮詢暫時啊嚇，仲有個零月就知個諮詢文件啦。暫時我哋都聽到都係只係有土地供應選項，即係譬如貨櫃場、水塘。高球場、中地、私人農地、郊野公園邊陲，但就冇一個選項叫做減碳程式， 即係冇一個參數或者一個考慮嘅 factor 嚇嘅因素咧，係即係扣連埋嘅，幾多先為之夠咧？未來嗰十年或者二十年係點樣咧？較為前瞻性地去推算，到底我哋有咁多選項啦，係咪要盡量用曬佢咧？咁樣係 係啦。 喂，呢個係連一個即係普通民間嚇一個屋苑裏邊嘅業主懶化團話要加管理費，要加幾多個百分比，跟住要滿足未來嘅五年或者十年嘅唔會有赤字，連呢個都做唔到喎。 係啊。 咁啊，我哋嘅政府只係不斷講話唔夠地，唔夠地，總之就要覓地，總之就要搞呢、這個。郊野公園啊，綠化地啊，呢、這個要填海啊，要呢個岩洞啊，要呢個荃灣淡水湖第二大水庫係要填埋個水庫去啊，只係不斷咁講話係唔夠，但係就冇話俾我哋知幾多先為之夠。 係啊，所以佢哋成日有個數字嘅，就話而家長遠計就係需要多1200公頃嘅土地係去即係揾要揾啦嚇。咁但係究竟？ 因為你講呢1200公頃，如果你只係滿足，例如啊，即係大膽講話八年或者係五年嘅呢個嘅單程證，每年50,000或者係住多呢1200只係住多，例如係呢個嘅25,000嘅人嘅話咧，咁你唔掂嘅喎。 佢依個數字係假設放任式人口增長， 係 即係話單程證會繼續而家大約每年50,000， 係 咁就爭1200公頃。咁、 嗯、 但係即係我哋不禁要問， 咁但係土地係有限嘅嘛，呢個亦都係由細到大住喺香港， 所以 都會知㗎啦，係咪？香港地少人多，唔係香港好細嘅啫。其實如果人口密度嚟講係好高㗎嘛。 同埋仲有一樣就係、是、即係Gary 更加清楚啦，就係、是、即係新界東嗰個交通受制於未來東鐵線咧，因為到沙中線已經係運作嘅時候咧、東鐵線係要減卡㗎喎。是啊、 因為個系統啊，同埋月台嘅設計嘅限制，由本來12卡就要減到去9卡。 所以有地唔代表交通負荷到，再加上而家揾地咧好多犧牲，即係我見到即係。將軍澳嗰5幅綠化地咧， 唔止將軍澳啊！而家講緊話馬料水又要填多另外嘅60公頃，住多呢、這個起多30,000左右嘅呢個萬幾個單位，住多30,000人，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嚟噶嘛。 其實真係。 你見大埔區議會或者北區區議會聽到佢哋都出聲話，咁點算咧？因為吐露港公路嗰個交通擠塞，早上嘅繁忙時段或者放工嘅繁忙時段，其實而家每隔一段時間已經有大擠塞噶啦喎。咁你咁樣住多幾萬人之後係出事嘅喎。 所以其實就係而家個規劃咧，冇諗一樣嘢，就係個就業嘅地方喺邊度。係，即係其實曾經有一啲諗法咧，就係科學園係。有一啲 IT 啊，一啲叫做即係叫資訊科技行業啦。點、知個科學園慢慢發展落去咧，有一半做咗豪宅， 唉，真 係。即係政府而家再講翻一模一樣嘅嘢㗎。佢而家講話馬料水填海建屋都係講話喺區裏邊會提供一定嘅 IT 數量嘅職位㗎喎。佢再係咁樣講嘅，不斷係咁講嘅喎，係嚇。咁啊有呢啲嘅情，有第二啲嘅事例就係以前嘅將軍澳啦，將軍澳嘅工業村就本來咧就話好似即係前鋪後居咁樣咧，就住喺將軍澳新市鎮嘅居民咧就有部分咧係可以去將軍澳工業村嗰度翻工。咁但係因為將軍澳工業村一落成之後，就面對咗香港嘅產業北移啊，咁所以咧就差唔多係運作咗差唔多超過十年咧，呢個將軍澳工業村嗰個出租率咧都係唔過50%。 好似王維基係咪嗰個影城係咪搬咗過去啊？ 唔超過50%，有50%都係吉咗，即係3、5、7年，甚至乎接近10年嘅，咁變咗你又做唔到嗰種，咁變將軍澳嘅居民咧又係絕大部分都係要跨區咁去翻工，先至會造成咗將軍澳港鐵線嗰個早上嘅繁忙時段嘅載客量係超過100%。 係佢哋仲假設。 嗱呢個真係同六七十年代 一平方米四個定六個。 即係殖民地時代嗰陣時，嗱雖然你就會話會有噪音啊，會有空氣污染，但係嗰陣時嘅新市鎮，你講緊葵涌啊、荃灣啊，因為嗰陣時係勞工密集型嘅工廠，真係個工廠區隔離咧就係呢個嘅新市鎮或者係公屋村啊咁樣，咁變咗咧佢哋真係行都可以，即係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啊。 係啊， 喺步行嘅。即係嘅距離咧，係可以翻到工、翻到學咁樣嘅喎，係。 其實即係而家個規劃係變相一個問題，就係、是、居住嘅地方同埋就業地方遠啦。仲、有近年嚟咧，就係、是、有一笪地方係浪費咗喺市區添啊！大家知唔知喺邊？就係啟德發展區。係。啟德發展區咧，係依5至10年咧。最大片嘅平地， 你保皇黨就會同你講話拉布啦，梗係，拉佢個頭，唔係啟德，西九都係啊。其實你諗下， 好大， 回歸20年啦，你諗下，回歸20年，整20年，即係啟德機場搬咗去赤鱲角之後，到而家 20年， 仲係吉地。 係啦，嗱，大家要知道嚇。一條跑道是由彩虹延伸到觀塘咁長，仲有個停機坪是即係由碼頭圍去到淘大花園咁大嘅喎，好大幅地，就算用航拍機飛一轉都要飛成分兩分一零分零兩分鐘先飛到， 你飛到好高人咯， 係啊，仲要飛到好高，冇錯，係啦嗱，所以其實即係話有時都要睇一樣嘢咧，就係當啲麵粉製造出嚟，就係究竟政府係咪肯做麵包，但係而家唔係。做一個蛋糕是好貴好豪的蛋糕，還是我們香港人買不起的蛋糕，就是啟德大部分都變成一些大陸走資，海航最近賣了給恆地，我聽聞鼎新鴻基，就是可以見到其實如果政府不改變那個叫使用土地的思維，整個啟德發展區現在只有一棟居屋， 你覺得是思維那麼簡單？你不覺得是民間的批評，就是政府根本刻意地是去壓抑嗰個供應量，變相就根本就抬高個嘅， 有嘅，我覺得隱含係有高地價政策嘅， 或者唔想個市咧係去即係係去係 啊， 係去下滑咁樣嘅，根本就係、是。 其實隱含有個高地價政策嘅。 如果唔係，又要製造另外啲嘅危機，咁先至可以去即係、就是、打破啲缺口，就話要揾綠化地啊，揾郊野公園起屋啊嘛，中土又好，呢、這個丁地又好，會所地或者軍事用地咧，唔好意思啦，我政府咧將大家嘅視線轉移去到喺第二啲嘅方向嗰度。 是啊，所以其实见到这个土地的争议呢都是一种政治或者权力的斗争来。即是说政府不敢动军事地，或直情不讨论，说没有了这个选项。是的，就是，但大家知不知道有两幅最靓的军事用地在哪里？ 一幅在浸会， 一幅浸会 大 学 九龙塘的。 其实很多浸大人都经常跟我说，如果那幅地呢發展又好，就算不發展都好，起條隧道，因為咧九龍塘站同埋個浸大校園咧，就係俾嗰幅閒置嘅軍事用地隔住咗，係 咪？地下度有解放軍㗎咁樣，我從來未喺嗰個軍事用地嗰度係見過有任何嘅嗰、那個吉嘅，根本就 差唔多半吉， 完全半吉咩？係，我覺得係完全吉嘅喎，係。 咁啊，另一笪咧就喺佐敦昌會山軍營，即係話由佐敦行去紅磡站，中間咧就有一個又係。半閒，我哋唔敢話全閒置啦，半閒置嘅地方。咁所以， 我哋揾次揾航拍機去拍一拍，跟住將呢啲片咧係即係播翻出嚟。 咁我哋要遠少少，斜 剪輯埋，係變咗係話即係香港土地運用嗰陣時，點解呢啲咁嘅靚地，呢啲咁樣嘅即係非常之便捷嘅地方唔拎嚟有效？ 不過唔好喺上空，一陣間俾解放軍咧。 偵察到咧，即刻。就是、擊落我哋嘅 嚇，咁、啊、我哋都係犧牲咗個航拍機啫，拍到嘅喺遠啲咁射落去， 喺斜斜地， 你唔喺正上邊咁樣咯，係 啊係啊，就就玩得。 唔係，我哋都可以證明得到有解放軍喺度啊，都係。 係啊，有好少量嘅噃，真係。 係嘛？ 佢唔討論添啊，即係土地供應少咗最即係。佢依個小 政府根本有好多小動作，有乜理由搞四年啊？嗱，要記住，我2012嗰陣時做立法會員一上任嗰陣時就問政府，唔係就係我啊。其實嗰陣時民間又好，民主派議員都好，請政府去提供嚇官方嘅數字，到底有幾多公頃嘅棕土？政府一直唔肯，等咗四年，而家今時今日政府先啊，我哋即係整理當中，先至係去嘗試係去公告天下，到底香港有幾多嘅棕土，幾多公頃嘅棕土啊？咁你好明顯就係、是、嗱。在社會上面沒有任何一個的機構是好像行政部門，即是政府掌握有這麼多的數字數據，沒有了這些數字數據，即是對現實的一個掌握的話，你根本做規劃，你做公共政策制定呢，就不能，即是或者從何說起呢，這樣是。但是政府當他刻意地去不披露這些數字的話呢，那你會令到即是你民間要監察政府，或者政府的行為是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制約咯。 其實我想很清楚色就係暫時嘅情況，就係民間或者市民想政府喐嘅啲地，係佢就碳慢板， 係唔話俾你知。 係啦，中地就民間有共識啦，應該要喐先啦嚇，即係新界元朗啊嗰啲相對就係已經污染咗，或者已經閒置咗，或者一啲破壞咗嘅農地咁樣，亦都相對有共識嘅就係即係。一啲閒置嘅軍事用地啦，又話唔喐啦嚇。咁、但係其他相對冇咁大共識嘅，譬如填海，好多人都反對填海。係。咁郊野公園邊陲就更加係啦，大家都覺得郊野公園係香港人嘅寶貴資產。係。係啦，依啲咧佢就好似動作大啲或者積極啲。而我覺得最傷係咩咧 ，Gary？ 就係我哋而家居住嘅地方側邊嗰啲綠化地同埋。啲休憩用地啊、公園嗰啲起插針樓， 係 嗰啲喺規劃角度 係 最傷。 嗰啲根本就係以犧牲我哋嘅生活水平，拉低我哋嘅生活水平係作為代價嘅。 係啊， 即係呢個好離譜啊！係 嚇， 嗰啲係根本係緩衝區嚟噶嘛，綠化地方根本係緩衝區嚟。我哋住嘅唔係就咁行出去就即刻要翻工噶嘛，樓下就係要即係巴士站，你要唞氣，你有消閒嘅即係休閒嘅社區設施，咁你啲先至係生活噶嘛。我哋唔係機械人嚟噶嘛， 生存噶嘛，而家 呢個好離。 淨生存就不是生活， 我哋要繼續去做呢方面嘅 繼續 監察嘅工作啦，係嚇，咁啊，即係呢個係做唔完嘅，睇住即係政府係唔受到市民嘅制約咧，壞事就可以做好多咁樣，係嚇。好，講一講第二單嘢先。 喂，近排有單笑料喺啲大埔嘅群組爆出嚟， 笑爆嘴喎！我前大前晚睇到，我一睇到哇，咁都得咁樣， 真 係以前未試過嘅，應該係 你冇寄啲選舉郵件啊嘛？ 冇嗱，我。就講翻嚇，今次呢個新界東立法會選舉嘅講埋都唔緊要啦。四號候選人鄧家彪嚇，佢所屬嘅工聯會咧。就寄出一啲選舉郵件嚇，嗰啲選舉郵件咩？唔係講緊話即係你作為候選人，政府會補貼啲郵費，幫你喺選舉期裏邊寄一次嘅免費選舉郵件，唔係，係工聯會寄俾佢哋嘅會員嘅選舉郵件咧，就冇貼到郵資，冇貼到郵票，咁啊令到咧收信人咧就要山長水遠，收到張卡就話啊，你有個郵件喺郵局度， 心歡喜睇咩收到， 你要喺兩日之後咧就可以去攞啦。咁樣如果你唔係親自去攞，仲要寫份類似好似授權嘅。嘅文件咁樣， 身份證嚇， 咁但係你唔知道嘅，你直到去到郵局去攞翻你嗰封信嗰陣時咧，你係唔知道到底嗰封係咩信， 係啊， 你以為可能係咪掛，因為我以前試過， 係啊， 心掛掛，因為我喺大學嗰度教書，我有啲功課咧，啲學生寄嚟噶嘛，哇，如果失咗好大事，咁你又要去攞。去到你發覺竟然嗰份係呢啲可能係 direct mail 或者係 junk mail 嗰啲嘅垃圾郵件啊廣告啊，你真係好興 嘅緊急告急。 係啦，你今次見到就係話嗰個大埔谷裏面嘅大埔居民嚇、就係點啊？ 係收佢就去到郵局發現到要俾4蚊啦嚇。我嗰張嘢唔知點解會係4蚊嘅嚇。 哦，唔係2蚊郵資， 兩蚊 加咗錢啊嘛，由過七加到2蚊，跟住有2蚊就係罰款，所以咁啱就係4蚊。 咁樣跟住咁好啦，跟住咧，但係記住咧，即係郵局嘅暫時嘅制度咧，就係冇辦法睇到封信先俾錢嘅，即係話咧嗰個大埔居民咧俾咗4蚊。 跟住先收到封信，一打開原來是阿鄧家彪啊嘅告急單張。我見到我見到 Cap TV 拍咗段片就係話， 都係笑到嘔啊！ 笑到即係話 佢搞食字， 係啦，加彪就加四蚊， 即係加呢個彪，呢個 BILL 又係鄧家彪嘅英文名，但係同一時間大家都知道啦，呢個係彪，即係帳行，即係你要俾呢嚿錢出嚟，係你先攞到封信。封信係 我見最終工聯會個 Facebook 都有公開道歉添，我見 佢有佢有，佢仲會話咧，就即係如果係會員是需要的話咧，佢擺咗電話出嚟，咁就工聯會就致歉啦。咁啊擺咗電話就話，如果要查詢嘅咧，可以問翻佢。甚至乎鄧家彪話唔排除日後咧可能要即係登門造訪，向呢啲嘅會員係去 道歉咁樣， 撒冧咁樣啦。咁但係個作用係乜嘢咧？佢但係冇交代到。 鄧家彪突然間上嚟， 不過重要嘅喺個全，如果從選舉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唔係講話幸災樂禍呢個係咪對佢嘅選情有影響，而係話你要從選舉經費嘅角度去睇。工聯會寄出去咧，嗱呢啲係選舉嘅宣傳嚟嘅。任何嘅動作，第一個候選人咧要授權俾工聯會，先至可以做你嘅選舉開支代理人。第一個動作，第二使咗嘅錢咧，你係要申報嘅。冇人係因為你即係冇授權俾佢做你嘅選舉多開支代理人咧，係代你去使錢，咁係唔得嘅，係違反香港嘅選舉法例。咁但係今次嘅情況就係點咧？今次嘅情況寄咗出去，佢冇俾到郵資，咁但係由市民俾咗個四蚊，咁就好多人會問啦，我哋都要問啊，其實 係。 到底計唔計入呢個嘅選舉經費？工聯會鄧家彪係咪需要出嚟咧？係去交代到底寄出咗幾多呢啲補貼？ 你選舉論壇可以問 下嘅，佢要申報嘅喎。 係啊， 佢要申報。 其實我覺得唔淨止佢，唔淨止依封四蚊添。係啊，我諗咧， 佢呢個係標準動作，你知唔知啊？工聯會喺每一次嘅選舉，即係我係知嘅嘛，喺地區。係 啊， 區議會選舉喺2015年、2011年。會即係工聯會一啲會員，唔單止收到工聯會嘅 WhatsApp 或者 SMS 嘅短信，仲有電話，仲會有呢啲嘅郵件嘅，而 係 基本上係好標準嘅格式，次次都係選情告急啊，選情嚴峻啊，請你支持啊， 所以其實都幾慘喎。 今次就俾人睇到港島區嘅原來同阿鄧家彪，即係陳家沛嗰份嘅選情嚴峻嘅文件，根本就一模一樣， 佢 都係標準嘅，只不過換咗個頭，鄧家彪個頭換咗陳家沛，陳家沛個名就換咗鄧家彪咁樣。 所以咧，依樣嘢都好弊，話俾大家知就係咧。我好多好多年前咧，即係入世未深之時，就參加過工聯會嘅一啲課程。 入世未深，系 咁咧就即系好多年前啦，即系 欺骗咗感情啊！ 咁佢个课程就冇乜大问题，但 你嗰时冇读六七暴动历史咩？ 但系个关键系乜嘢咧？跟住嗰届嘅立法会选举咧，就收到工联会嘅电话打嚟话支持工联会嘅候选人。 哦， 跟住就当然附带埋就收到工联会嘅信， 夺命追魂 call 系话我觉得真系工联会呢种嘅选举做法。即係究竟有冇喺佢啲嗰啲學生或者嗰啲參加嗰啲工聯會課程嘅時候， 梗係有啦，跟住絕對有。 跟住佢應該加翻句話，第時選舉嘅時候會寄依啲俾你。哇！佢因為攞咗啲個人資料， 呢啲個人私隱嚟噶嘛？ 即係個人私隱嚟噶嘛？嗱，你宣傳工聯會啲課程， 工聯會啲課程啊，學整餅啊、書法啊呢啲種種嘅技能啊，學呢個電腦軟件啊咁嗰啲， 但 係 佢之後 係 會之後會追雲 call 加寄信嘅喎。 係 即係我諗。今次除了呢個鄧家彪加四蚊之外， 咁你有冇脱苦海啊？去到最後， 佢依幾年冇可能知道 點解咧？知道你係譚海邦咁啊？ 真 係 唔知點解。 唔好寄俾你，費事俾你知識佢哋個內。 唔係費事佢行翻幾蚊，抽咗譚海邦個名啊！ 即係佢個系統裏邊咧做啲 screening 嘅。 但係我有啲朋友係上過工聯會課程，都係啱啱2016嗰屆都仲係收到電話。 係。 唔仲有唔淨止立法會個區議會都收到。 區議會。 哇！真係佢簡直係工聯會咧，佢用嗰個地址嘅系統咧分。晒佢，即究竟，但我觉得道德上点都讲唔过去。嗱，佢学佢有冇犯法唔知道，但系佢收取啲个人资料嘅时候，即系佢有冇，即系有冇 佢冇事前话俾你听，已经系违规噶啦。 系啊，喂，你话俾我哋 区议员办事处搞一次签名运动，或者系一人一信，又或者系帮市民去处理佢嘅个案咧，系要讲到明咧，佢获得嘅資料咧，只係譬如話嗰次嘅簽名運動關注呢個反對馬料水填海嘅話咧，就只係用喺呢件事件上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似你話啦，應該要問一問佢，你是否容許我哋日後將我哋譬如話議員辦事處嘅資訊啊、活動嘅資料再寄俾你啊？你願唔願意接收啊？你應該要有呢個咁嘅處理。 工聯會仲要加多句添啊，日後嘅選舉添啊，真係 係 哇！其實同埋真係，就算佢咁樣寄一寄咧。 我諗我哋都要睇真，究竟佢嗰個選舉開支有冇完全包曬啲信？因為計一計加埋印刷咁多工聯會會員，哇！其實鄧家彪，我成日都覺得咧，建制派嗰啲選舉經費一早應該爆咗好耐， 爆得好犀利，根本就係、是。如果唔係，佢唔需要奄奄養養咁樣係去，即係喺選舉期或者未報名之前，係有一整套連設計上邊都完全唔同嘅。跟住去到報咗名之後咧，就用完全另外一套係去繞過咗啊，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選舉經費嘅一個嘅規範咯。係 係，我諗 民主派就唔使啦，因為民主派嘅議員或者候選人根本冇錢嘅，有100万、200万、300万嘅選舉經費上限，根本你有呢經費上係冇意思嘅，因為你用唔曬，你冇咁嘅錢係去使嘅，根本就係、是、所以就即係面對嘅問題係好唔同嘅，係面對係莫財嘅問題，就唔係建制派議員大灑金錢嘅情況之下，多過使多過你嘅選舉經費，咁你點樣係去即係繞過咗呢啲咁樣嘅法例上面嘅規範 咧？所以大家會見到咧，喺選前咧，即係建制派未報名之前咧，好多隧道口啊，紅隧又好，大老山隧道又好嘅，會見到一啲建制派疑似候選人嘅廣告。咁、咧，但係你會發覺咧，一到選舉報名日後咧，就會消失嘅呢廣告。就係、是、因為佢利用呢、這個， 唔係取而代之，咪第二批嘅。係 第二批啦， 你會見到連設計都唔同。 係啦，咁就咁咧，可以見到其實選前佢哋使嗰啲廣告開支咧，講真，以九龍西嘅候選人啊鄭永信或者鄧家彪都係兩個都係本身區議員啫嘛，邊有可能買到嗰啲廣告啊？即係話用，即係究竟係都係阿爺俾噶啦，阿爸俾阿爺俾咁樣啦嚇。咁、所以我諗呢個先係即係大家要知道個現況就係、是。我知個建制派真係坐擁大量資源，同埋你大家都知佢哋喺籌款嘅時候畫幅畫，即係阿小明哥嚇、啊，大筆一揮啊，即、就、係、是、 2000万、2000万、 1600万， 係呢啲咁啊，民高民資真係，唉，希望香港人就睇得清楚啦，擦亮眼睛啦，呢啲唔係淨係即係食花生笑完，而係話睇翻背後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政治行為嚇。咁啊，啲網友都會講啊，當鄧家彪工聯會可以大灑金錢去買廣告，點解即係要選民嚇受苦？呢4蚊都即係咁樣慳咧？呢、這個係咪咁簡單？即、就、係、是、好似鄧家彪咁講話，即係係義工嘅問題咧，係佢哋嘅工作人員嘅失漏咧，這個疏失咧，如果係呢啲小事都做唔好，好似真係好似。你咁講啦，退一萬步，相信你咁講，咁你點樣做其他即係更加重要嘅事務咧？咁樣 係。咁，我都最後要講一句咧，就係、是、呢個補選咧，都係由 DQ 而起。即係我諗，即係最不公義嘅就係而家即係大陸係想操控立法會選舉，操控宣誓，操控入閘。咁所以我諗大家要認清而家個問題、就是，就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大家仲有得投票，都盡量一定要去投票咯。係 係嚇，好多地方嘅國家嘅人根本想投票都投唔到。係啊，咁啊，我哋雖然而家面對緊一個倒退嘅過程，咁但係有得發聲嘅話咧，其實無論如何，大家都要出嚟發聲嘅，係嚇。咁啊，好啦，今集嘅政治咖喱飯再一次多謝 Roy Tam 啊，譚海邦咧嚟做我哋嘅特別嘉賓。咁啊，下個禮拜咧應該阿細良就會翻到嚟香港噶啦。好，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喂，政治好丑恶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飯。